棒的就是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到7月29号星期五啊，告诉你啊，星期五今天7月29号新北的韩吉生日，番薯生日，今年第三年留生日留言咯。 哇哦， 今年刚好从大学毕业了，准备要进研究所读书，然后呢期望自己的研究所生涯能够顺利，然后呢希望家人身体健康，一切平安顺心，也期许自己的好朋友们当兵平安，找工作顺利。然后他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谢谢玛丽马克，要祝收听长红啊。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我必须要说，当我胃痉挛痛得半死，觉得自己要生孩子，然后或是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炎症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歌竟然全部都是五月天的歌。 第一首是， 就是因为我去听演唱会嘛，所以那个时候会听，一直浮现脑海是小护士。然后后来的我们也是，就是中后期就是疯狂的出现后来的我们。 嗯， 不知为何， 因为你是 Mayday fan。 Yes。 No I'm not。 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完，就算再泛滥也是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释然，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展示你天空的自然，哦，别心乱，这简单不过是你的手段，我的短板是你乱，还怎么不堪，卸下我所有的捆绑，到头来怎么取暖，说过的不算，别让烽火 会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温暖。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永兴的《说过了不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过不算呢？ 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吗？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扫描图案小可爱蜡笔小熊之外，以及小熊为您先递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打打打打打 打 打 打打打，就是你呀、啊！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这个礼拜我们都在送台湾爽的毛巾。那刚刚说到为什么有人可以说过不算呢？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都给你说就好。今天呢要问你的问题是，请问你知不知道台湾爽要在几月几号的时候在 Legacy 台北七点开唱呢？02-2363-9955 02-2363-9955，可以给你个提示，是在八月的某个星期天 啊。 你有猜四次或五次的机会。 嗯， 好，晚上七点 Legacy 台北的台湾爽演唱会，这首歌曲都给你说就好。02-2363-9955 02-2363-9955，身为一个乐团一定要有毛巾。 何必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智障。 但是8月21号，8月21号星期天晚上，台湾爽的 Legacy 台北演唱会，敬请期待哦！ 音乐全主打，

pie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t let go. 12:22 Hello Hello， 有木有人？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吗？ 你是谁呀、 心里有事睡不着， 我是马克， 是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Yo， 543之前呢，要告诉大家，今天的第二个小时青春点点点会有好久不见的青春影城。这个青春影城要送的电影《我的妈妈咪呀》，原本我们说要版剧，但就是那个时光飞逝，就觉得根本就来不及办了。 现在还有一节车厢是他们的车厢，我今天就搭到了。 自杀突击队。 嗯，我搭捷运的时候，威尔史密斯， 超难念。 威尔史密斯就一直看着我。 而且就很难想象，就威尔史密斯应该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就他是全民超人、他怎么会就是愿意要在这里面就扮一个，不知道，因为现在看预告看起来他就只是其中一个小角色而已。 他可能偶尔想要建立一下他的人际关系吧， 你说跟大家打好关系哦， 或是大家很多其他们关心，他们想一起演个戏开开心心。 为什么没有 WiFi？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好怪哦，叫云端Her 那部 Her 还是什么叫什么 云端情人， 他很像， 他很像但不是， 对对对对，然后也是一堆大明星在演，我就想说这部片什么时候上的、 叫什么啊， 就也是云端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一开始我想说云端情人嘛，一看内容不是啊，然后里面什么珍妮佛 加娜， 对，然后 有他 还有什么生命中的美好缺憾，那个男女主角很多一堆，然后也有那个打鼓那个很凶的老师 哦、OK， 他还出现五秒吧，就是超级多人，然后他们在讲一个城镇里面就大家串来串去的故事，主要是青少年，然后有青少年的爸妈，然后故事全部都演、然后就大家可能有的透过网络交友，沉迷交友，或是把它就以网络为出发点，那个谁啊，亚当山德勒也在里面， 是哦， 对，然后就他演一对夫妻，然后反正那部片好怪，我想说为什么 好怪的是因为卡斯太强吗？ 卡斯这么大，我就完全没有印象这部片，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上哎。但是他如果卡斯这么大，就已经很像是那种过年或是 贺岁片才对。 贺岁片 怎么会没有片商买呢？ 对啊，还是觉得网络的议题有点太 小 吗？吸引不了人吗？ 怎么可能 ？BBS 乡民的正义都可以做一部电影了。对啊， 蛮妙的。 好的，零二 云端男女 哦，真的是没听过哎。 对啊， 02-23-63-995，02-23-63-995，今天的青春期543，然后在543完了之后，一点钟过后呢，我们会有青春影城。今天的青春影城呢，就是要送你去看《自杀突击队》，在下个礼拜二的晚上，而且是不用跑到西门町了哦，也不用跑到什么南港哦， 人家西门町又不远， 西门町蛮远的。你知道夏夜 你是以哪边为出发点？你家 以我家、西门町已经出天龙国外了，西门町已经郊区了， 你出去马上搭捷运 很远，捷运走好久哦，六号出口，因为沿着走肯德基，然后以前的 Galaxy， 然后转弯，然后一直 如果是西门国宾，电影院左边，你走左边那边很快要到啦。 哦，西门国宾也是很远，有没有搞错、啊？ 明明你家到那个国宾微风也是要走一段，好不好？那个也很长 哎。其实啊，你知道真的非常少电影院就在捷运站旁边，你知道最近的是哪一个吗？ 南港喜乐 是吗？ 我记得它很近哎。 我没有去过南港喜乐，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是美丽华大直旁边开了一家新的Cinemax， 那个算是蛮近 旁边吗？ 对，然后那个座位都很少。如果你要包厅，我有打电话去问过，因为就是本来要办场场跑搞轰趴、啊嗯，那一个厅的座位可能都不多。但如果要包厅的话，你知道一张票价多少吗？ 300。 他一张票价要算你750。 有爆米花跟可乐吗？ 嗯，有啊。但就是那种舒适包厢，一个人350个人，然后可是一张票你要付750，谁有那个钱啊？ 然后呢？ 哦，他们有这个钱，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 他们要连包一个月都行，好不好？ 啊，当然，这首歌曲呢要送给今天的生日寿星，7月29号新北的番薯，青春7543022363995022363995。 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 心歌声，别回头看我。 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来，也要让后来人是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为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 心中下路是在装什么装，你的笑就像瑟琳娜，我的泡泡泡儿点零点的很。 这位欧巴是才貌兼具的暖男，姐妹心中的标准情人，也是魅力四射的电音舞王，跟着包伟明一起游嘞游嘞游，请听包伟明欧巴。 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唱着哈密达，喊我一声欧巴，爱情真伟大，风雨我也都不怕，我准备好嘴里也得一秒，我好想好想带你回家。 有嘞有嘞有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男生在左边呐、啊，女生在右边。摇嘞摇嘞摇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没有身份证的，请你站中间。摇嘞摇嘞摇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不要怀疑，我就是今天的 Poppy Boy。 天上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竹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泰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错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 学会放手才是真正的自由。音乐顽童赵永新抒情强大，说过的不算，海蝶音乐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owhere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9:35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聊聊天。青春期543在半夜的时候0223639955， 直到一点钟为止。 是的，0223639955。 最遥远的星球，原地散落幸福，最憔悴的脸孔，绝望等待英雄，最温柔的野兽，燃掉宿命枷锁，最动人的嘶吼，誓言夺回自由，我不会再沉默。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喂，马克， 嗨， 我想，我最近去看了那个六弄咖啡馆。 你是谁啊？ 哦，我是黄同学。 黄同学，黄同学看了六弄咖啡馆。 对，我想就是很好奇，说玛丽跟马克看了没？ 没有哎、欸。 哦，好吧，因为其实就是里面很多点都看不太懂。 看不懂哦。 对啊，就。有些点就会觉得他拍得很奇怪。 黄同学几岁啊？ 我今年要18岁。 所以你是觉得台词很怪还是镜头很怪？ 剧情很怪。 剧情很怪。 对。但是就是我一开始网络上都说什么情侣去看都会分手。对啊，然后我就刚好跟一个女同学去看。 为什么跟情侣看会分手？ 这最近在网络上蛮红的啊，就说什么远距离，然后什么 大家说什么远 了什么之类的。对， 可是你 就是感情就淡了之类的。 那如果你跟你另外一半不是远距离呢？ 或是好像有很多女生或是年轻很年轻的女生看了六弄之后，就会有一种，因为我自己没有看，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点到底是哪里。但是真的看了很多女生就觉得，对。对你的感情就是变淡。 可是我觉得， 天哪，我要包场请大家看。 可是我觉得他的剧情还不错哎，就是看了都觉得有点感动这样。嗯，对啊，就觉得还不错。 那你会想回头去看他的小说吗？ 会，因为好，就是很多点都觉得很好奇。嗯，对啊，所以很推荐这部电影。 虽然你看不懂，你还是推荐。 对啊，因为我觉得剧情还不错。 怎么没有人要翻拍欧游点点点啊？ 哈哈哈！ 帮我们加一些既奇幻又悬疑的因素在里面。 哪几篇可以拍？你告诉我。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德国慕尼黑出了火车站，发现怎么又有一个 八 又九分之三的月台，然后我们就闯进去。 那跟欧游点点点关联性太低了。 改编以它为，它就是一个基底嘛。 Oh my god！ 哪里想这一件事要做的话，可能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做吧？那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吧。 我想说，哇，六弄，然后拍了之后，现在又带回原本的那个 书 的风 潮， 简直就是相辅相成。 Oh. OK， 感谢你，黄同学。 Yeah.也不会， 晚安哦， 拜拜。 或是有没有听众有看过六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啊，应该说有看过六弄，然后真的你现在想要分手了，或是已经分手 了？因为这部片吗？ 对，因为他而分手。因为在网络上真的看到好多相关的文章，说女朋友看了六弄以后，跟我说感情好像就是这样变淡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当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就是你女朋友白痴啊，你没有弱智啊，就是那不是看了六弄，对不对？是她本来就不爱你啊，怎么 发现了这样 之类的。对，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请问你是？ 玛丽好，然后欧小歪好， 欧小歪。 你是谁？ 我是前天抠进来的那个 AD 于燕。 AD 于燕，他就是跟彭于晏又住同一个社区嘛。 哦。AD 于燕，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这样会比较，应该会比较好记吧？ 是。 我想说，就是有空就会抠啦，因为之前没时间。那现在有时间的话，就会。打来跟人聊聊天。 嘿， 刚刚电话响的，其实我很那个很慌张，因为我那天扣了之后才发现，那个电脑的跟那个实际的广播的时间 delay 30秒。 嗯， 就是我刚刚在听三个那个人机还没有讲完，我想说手机突然接通了，对，我有点慌张，不好意思， 兴奋吧？ 对，很兴奋。 那你今天要跟我们聊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马克信箱会有固定的回信时间吗？ 回信时间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在节目上的回信吗？ 对啊，可能双周六或是每周六什么之类的。 每周六啊， 每周六。如果当天有寿星的话嘞？ 当天有寿星，你提前留言也是会念到的啊。你如果当天留，当然就念不到。你任何天当天留，我们都是念不到的啊。 因为我生日好像是下周六， 你生日好像是下周六，所以你还没确定咯。那我帮你看好了，你跟我说你几月几号，我帮你查一下哦。 8月6号， 八月 的确是下周六， 真的真的，嗯， 对，那当天就会，因为马克信箱的当天会有念那个， 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八月份？ 对， 吗？ 对， 哎，可是八月份不快到吗？ 对。 哦，所以我有想说你是在暗示我这件事情，我现在来开。 对。 OK、 嗯。好，所以当天如果马克信箱当天有寿星的话，会先念吗？ 哎，我开了吧。 对啊，我记得你之前在那边就开啦。 你现在马上上网就可以去留言啦。 哦，我会提前念吗？还是说当天念？ 当天，但是你必须要提前留言。 哦，我知道，因为我还在想要留什么，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留过生日留言。 嗯，就是一个放松的态度就好了。 好的 Eddie 于燕，今天就到这边、 嗯。OK， 好， 晚安， 晚安，拜拜， 拜。 12:44，0223639955，嗨，嗨， 嗨，你是怪手吗？ 为什么一接到就会挂、啊？嗨嗨，你是？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怎么称呼？ 嗨，你好，我是开 Uber 的 Eason。 开 Uber 的 Eason，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每天晚上听到你们的节目，觉得很好奇，打掉，你们很好奇，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 那你现在 我要来分享的是开 Uber 的心得。 你现在有载客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载客人，我是停在路边的。 OK， 对对对对， 心得是， 心得是，其实台北的 Uber 客人非常的好，我非常感谢他们。每个客人，因为我们其实跟 Uber 跟小黄司机大哥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司机大哥他们其实是人体导航， 嗯， 那我们这种兼职的来讲的话，其实都靠去那个路不熟，那、而且主要是靠 Google 在那边跑， 嗯， 对，那客人都非常的好， 嗯，然后 上来感谢一下他们， 嗯， 不会不会不会，他们很乐意的帮我报路， 嗯， 哦， 是的是的，多多支持 Uber， 虽然说他不合法， 只要 Uber 还我账号， 啊啊啊，懂、啊， 吴玛丽被锁账号，他根本无法用， 啊，是啊、 哦，对啊。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 才没有。 他在一个非法在台湾营业的机构上面做了更违法的事情， 然后被非法营业的 被非法违营业人封锁。你去看这个女的有多坏， 不然把450还我，我里面有450。 OK 啊， 所以你现在正在跑 Uber 吗？ 你要跑到几点？他不见了。 被抓走了。 What？ 我前天还昨天有坐了一台，然后回家，因为我现在我有固定路线，可是因为 Google 很笨，所以 Google 都会，他每次都指我不想要去的那一条。 所以你上车一定要跟他讲， 我一定就是要就是讲说要在哪里转，在哪里转这样子、嗯。然后到最后，然后一路上也都没有讲话。到了最后要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到， 你单身吗？ 有这么好就好了。哦，明明应该右转的路 ，Google 给我 Google， 我听到 Google 说， 请左转， 对，前方左转。 嗯， 然后我就突然出声了，我说，哎，没有没有没有，这边要右转这样子、嗯。然后我才说，为什么 Google 会这样讲？ 嗯， 他说他不知道啊，就怪怪，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乱指。他说他刚刚才载了一个客人。 嗯。 然后因为也是 Google 乱指，可是那个乱指就差很多，不像我可能差一两条巷子。 嗯， 他乱指是错过了一个桥，错过了一条桥，就让我非常非常远。他自己掏现金出来 给 乘客 给客人吗？ 对啊，对啊。 那他怎么知道掏多少？ 这我就不知道，知道掏多少，因为他就掏出就赔自己赔客人钱这样子。然后他就很无奈，然后说。他说：“这也没办法啊，公司又不会赔我，啊我也不算他们的劳工，我也不算他们员工什么。啊、然后如果客诉， 其实他就没有保障， 他完全没有保障。然后客诉抱怨我的话，我又会被停权， 嗯， 搞什么这样子， 嗯， 对。然后 但是就是我下车以后就看着他，哦，他那台车蛮旧的其实，就开着也许是他爸的车然后走了，嗯，因为他感觉起来像是个大学生， 嗯，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暑假打工。 你说赚外快吗？ 对啊， 嗯。 Shake it up.12:49，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嗨，你好啊，这是挂掉的意思吗？应该不是吧，他是拿起话筒， 他刚刚那个很像在手上不知道翻滚几圈耶， 嗨， 嗨， 你是？ 我是甜点， 甜点是不是因为今天放了 MP 的歌你就来了？ 还不是嘞、欸， 那是为什么？ 我想要讲那个六弄咖啡馆。 好啊， 就是我朋友跟我一起去看，然后看完之后，他还说他看不懂， 嗯， 就是他看不懂那个中年人到底是谁、 嗯， 到底是因为他后来他有两个男主角嘛，然后他看不懂那个人到底是谁， 嗯， 然后我后来就是我就是不是很多人说看都会分手嘛， 是， 嗯、可是我觉得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都是那个男生一直在付出，就是那男生一直到处打工，然后一直坐车北上去找那个女生、 嗯、 然后但那女生就是电影里面是演一次都没有他一次都没有去找那个男生过，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看这个会分手，就真的是你就真的很想分手，跟这部电影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更要看到应该是就是为什么都是那个男生在付出，然后那个女生就是把自己当得很像公主一样，然后反正没关系，我打一通电话我男朋友就会来了的感觉。 好 好，所以听起来这女的很不讨喜耶、看完会很讨厌她吗、 就是那个、还是 还好， 看完以后女生都想要变成那个女的， 天哪， 然后就会觉得你看人家男朋友就这样子付出，他就每个礼拜都自己什么花钱花时间下来陪我，而你呢，你什么都没做，我要跟你分手。 好可怕哦！ 原来你才是女生。 他， 我一直都是啊。 就我会觉得，就是都是那个男生在付出。 但如果这个女生是因为看了这部片，然后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跟你分手的话， 那也可以分。 哦，快闪，快闪， 放生他吧！ 赶快！ 对。然后我有在那个就是电影版上面看到，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看了电影之后，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后来要劈腿这样。 你是说 然后下面然后下面的人就超多推文说你不懂女生啦，人家是女生耶。 OK, fine. 就我觉得那女生其实很公主吧。 都跟你说就好，我现在是迷上这首歌欸， 真的欸， 好用欸， 我帮你申请去听演唱会 哦，谢谢哦， 嗯， 感谢你甜点， 不会， 晚安哦， 好，晚安，拜拜， 拜拜， 为你送上我的爱。

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芭芭拉史翠珊、乔许、美声南伶最爱翻唱《秘密花园》20周年天籁现场精选 CD 加演唱会 DVD， 环球。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爸爸，我旁边有恐龙耶，这个眼镜好好玩呢。 哇，360度云霄飞车好真实，太刺激了。 我终于能成为 F1 赛车手，太帅了。 小七老爷暑假最夯 VR 虚拟实境，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小七老爷0398862888， 创作暖男 Eric 周星哲， 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 南瓜群诸位排行冠军推荐，你好不好？ Eric 周星哲第二张创作专辑开始预购，8月5号正式发行 ，Son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可以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1:01青春影城开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晚上，就是2到6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一天的一开始，2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那青春影城这个单元呢，就是我们要讲电影，让你猜一猜。然后你会跟线上的另外一位听众 PK 较劲，打电话进来呢，就大喊自己的名字。如果你猜到是哪一部电影的话，大喊自己的名字。然后告诉我们那个答案，你有一次答错的机会，也就是你有2次猜题的权利。然后呢，如果猜到的话，以前青春影城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这样就够了。但今天我们有非常非常棒的礼物， 自杀突击队在下个星期二8月2号星期二晚上9点钟在国宾微风影城。 Yep， 好，自杀突击队就是为什么没有 WiFi。 为什么没有 WiFi？ 还有威尔史密斯，还有我叫不太出来名字。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青春影城行列。在这边呢，先提醒大家，今天的5题题目呢，我们会送出10张自杀突击队的电影票，在下个礼拜二的晚上9点钟微风国宾，所以有点晚。你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之外，我觉得今天在 APP 上面得到的帮助应该会蛮少的，因为我觉得 APP 上的人很少。 搞不好他们在下面忙出来说我们在啊，我们在啊，我现在忙打，我在啊。 好，然后呢，我还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哦，我们的题型分布5马力2题，文字叙述题 是 欧马克两题，影音题， 而且他说他今天的题目 超级难，不要选我， 居然呼吁大家不要选你。 还有一题秒杀题，非常简单，我还可以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提示，我今天的三集，算了，不要给这个提示了。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get with my friends, make it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never ends.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have got to give, thinking it's too easy,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So here's a story from A to Z, you wanna get with me, you gotta listen carefully, we got M in the place, who likes it in your face, you got G like MC, who likes it on a easy V, you driven gum for free, she's a real lady. And as for me, you'll see, slam your body down and whine, it's all around. Slam your body down and whine, it's all around.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get with my friends, make it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never ends.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have got to give, taking it too easy,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make it last forever. Be my lover. 今晚第一组特别来宾，让我们掌声欢迎。你是戴什么？ 咪， 戴咪，你好。 你好。 戴咪几岁呢？ 我三十。 三十岁的戴咪，最近今年暑假有看电影吗？ 暑假哦，我看看我上一部电影是看什么。 今年夏天有走进电影院吗？ 魔兽吧。 魔兽哦， 你是为了陪就是你的男性友人去看，还是你真的也喜欢？ 哦，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挑那个 ID4 跟魔兽 哦， 那所以后来好像听说 ID4 评价好像比较不高，我们就去看魔兽这样子。 好，如果是这个二选一，这好有点困难。好，那当然是选 魔兽。不会啊，我觉得魔兽也还蛮好看的啊。 好的，你稍等啊，我们听你的对手是。嗨、 okay. ，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老陈。 老陈啊，老陈几岁？ 47。 47岁的老陈，你今年暑假有进电影院吗？ 有。 你看了什么？ 魔兽。 你跟戴咪是 couple 吗？ 哇，这样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概念，前提是要有人猜得出来。好，那我们就请戴咪选择出题啦。你要选玛丽出题还是马克出题呢？ 当然选玛丽呀、啊！你 这么 难， 我自己觉得我的也蛮难的。 哎呦， 你的也很难，怎么办？ 哎呦， 而且更可怕是我根本忘了这一题，我上次有没有讲过？ 天哪！ 因为上次我出了三题。 如果你忘记的话，那这一题就变得异常简单啊。 对，就要嘛就是我觉得很难，但是我的压箱宝还没出过，不然就是我金鱼脑很可怕，其实我上次已经念过一模一样的文字了。 对，然后就代表一定有很有人很快就可以答出来。 好，那戴咪跟老陈，你们准备好了吗？ 嗯 ，OK。 那知道的话就要大喊自己的名字哦。 好， 了解。 男主角走进大学，有印象吗？ 没有，目前没有。 他就快走，然后大学，然后古色古香，快走到自己宿舍房间门口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一家人，然后那个男孩就跟家人说：“这个房间就可以了。”他爸爸就说：“这房间太小嘞，连转身都不行哎。”一旁的妈妈就劝说：“来来，乖，让爸爸处理就好了。”这个时候，男主角就忍不住进来说：“啊、嗯。”不好意思诶，这间是我的房间。但他爸爸无视于这个男主角发问，继续跟一旁的像是工作人员说：“这个房子我刚好是我们传统了，巴拉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男主角就意识到他可能不满意这个房间吧，他就说：“如果这个房间对你们很重要的话，我不介意跟你们交换房间。”妈妈就说：“问题解决了，他人很好吧？”于是这两个男孩就交换了他们的房间钥匙。那既然交换之后，一旁工作人员就跟男主角说：“哦，那你就跟我走吧，要带他去他的房间。”这个时候，在一旁就原本那个家庭男孩就说话了：“ 但是如果我不想住塞巴斯丁的房间呢？爸爸就说啦，你哥哥在校时 塞咪， 请猜。我觉得 Sebastian 好， 对，应该是他了吧？ 应该是我四个字 嘛。足球尤物， 不是， 不是他。 足球尤物，你们在哪一段听到这个的？ Sebastian 啊， 对呀 ，Sebastian 全世界都是。上次我跟你说 Kevin， 你也说 Kevin 全世界都是。 我要哭了， right， 因为足球一开始也是进宿舍，然后会 黑执事也有 Sebastian 啊。 好啦， 我错了吗？ 如果我不想住塞巴斯丁的房间呢？爸爸就说了，你哥哥在校时非常有分量，而你却跟我说你现在想住在这个迷你娃娃屋里。男孩就不再回话了。后来反正他们就是男主角被带到自己的房间都知道之后，接下来我们跳到一个就是很像那种哈利波特那个很长很长的桌子，他们在一个大会堂那个大厅里面，学生们就在聊天。其实这个女孩就在聊说什么啊，那个生产线啊巴巴等等之类的。坐在他对面的男孩就回说，这夕阳产业不是都会关门大吉吗？女孩就说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帮忙银行业啊？男孩就说，哎，你说这两个不能相比吧。然后女孩开始帮大家倒酒，倒酒的时候就会顺便帮旁边人倒一杯啊。她就问了对面男孩隔壁人说：“哎，那你要不要喝一点？”那男主角一抬头，就是刚刚那个男主角。 哈？嗯？让我来发挥一下 Google 关键字的功力。 好难哦！ 有人说啊，那个哈答题的声音好嗲哦，受不了。 谁受得了、啊？ 戴妮子，哈哈哈，受不了。戴咪，老陈有 feel 吗？ 哦， 这部片是我在半夜看的，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嗯，这么晚睡为了这一部究竟是？ 听起来很平耶，好难哦。 世界上塞巴斯丁的人那么多， 怎么会是这样？ 而且老陈一直很镇定耶。老陈，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读 懂。对啊， 你的 Google 关键字是什么？ 为什么帮忙银行业？ 为什么要帮忙银行业？哎，这个 Google 嘛，这应该会 Google 出一些真的是财经新闻吧？ 都是财经， 太难了啦！有没有再多一点的啊？ 这一部片啊， 嗯， 我总觉得我们有请大家去看过，我总觉得我们有送过票。疑似，因为我也不敢很相信我的记忆力，但是一定是因为在电台，就算不是我们节目，有其他人送过票，所以当时我在电影台转到的时候才会想说，哎，那我来看一看。而且为什么曾经觉得欧马克说他很想看这部片？我印象中你说你想看， 哎，真的是找不到。 有人说声音 很难， 有人说声音真的好嗲，我没有办法睡觉了。 夸张 了，要射了，不行了。 这才叫真的夸张，这个才叫真的夸张。 哎，真是 塞巴斯丁。哎，老陈，你应该换一个 Google 关键字了吧？ 那可以提示几个字吗？ 不行，几个字不行。老陈，你现在改什么关键字？ 塞巴斯丁。 那找不到啊，我也在查。 哎，你不觉得光是塞巴斯丁这四个字，你要怎么选字就不容易吗？ 就只能选足球尤物。 所以男主角你用什么关键字？ 我刚本来是用了夕阳产业、银行、Sebastian 跟红酒，还有宿舍。 然后出现什么？请不要乱来。 没有啊，出现都是很多就是夕阳产业跟金融业，就产业动脉这样子。 哦， 对。 还是最后面还要再加个电影。那我要倒数五秒咯，五四三二一。你要用你的第二次机会吗？ 对，戴咪。可是我觉得这有点那个耶。 有人说希望戴咪一直答不出来。 为什么？ 你的第二次答案是 因为有人一直说选他正解，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早打开了。 好啊，是什么？ 我可以讲吗？ 猜啊。 对不起，那个他说是高富帅俱乐部。呜呼！他真的好厉害哦。 好。 可是我是看人家答案的啦。 好，那 老陈要跟你说晚安了。 好，晚安， 感谢老陈的加入， 谢谢哦。那戴咪电话请不要挂断，戴咪要接受那个得奖者感言吗？ 得奖者感言，我要感谢那个某位小姐。 某位小姐是 怎么突然不见？叫桑尼菜吧，我感谢她，因为她真的很厉害，一直叫我选她。 Sunny 就是常常啊 ，Sunny， 你知道，好像是有一次在做捷运，还是某一次在电影院，然后遇到他。 他有叫你哦。 我忘记是在什么场合，反正他就要遇到，然后他就说：“我猜电影真的很厉害，我每次都会，我都很期待那个青春影城。” 那他怎么不来打呢？ 他可是他打进来的时候表现 就 没有， 偏 对，人就是这样，墨菲定律。 真的，我以为玛丽的题目应该要很平易近人，怎么今天这么难？ 就是要 这么难，电话不要挂哦。 OK， 好。 我想要跟广大的飞碟联播网的听众说，当你们在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的时候，请不要意淫本节目 call in 的听众， 好吗？而且最过分是，怎么没有了？这节目不好？ 什么？0223639955第二组青春影城来宾13，对不对？ 对。 嗨，你好， 波波。 小火车，出生哦。小火车几岁？ 15岁 哦。 15岁可以看自杀突击队吗？ 15岁你好无法看、欸。 辅导级的。 哦，你查过了。 对啊，因为我想看。 你声音好不像15哦。 对。 好哦，15岁的孩子，你今年暑假有看电影吗？ 我在放暑假前看。 看了什么？ 出神入化二。 哦。好。 有十米。 小火车你稍等齁，小火车一定是获得选题的，但我觉得我们的题目应该对他来说，诶、欸、不一定啊，我的题目说不定对他来说他反而才是优势哦。嗨你好。 欸你好，我是菜包。 嗨菜包。 你为什么是笑菜包啊？ 我对对对，菜包明明是你先笑的。 是你先笑 我 才笑的。我想说菜包有什么好笑。 诶、欸菜包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笑？ 我就想说你干嘛笑，所以我就笑啦。 菜包是因为你姓菜吗？还是你姓包？ 我最近很喜欢吃菜包。 菜包几岁？ 32。 32岁菜包 也不像32。 你们两个声音应该互换吧？我觉得。 对啊。 32岁菜包最近看了什么电影？ 星际争霸战。 你说 Star Trek？、 那个是上一次那一部的续集，是不是？ 它好像是第三集吧。 嗯 怎么那么多？ Star Trek 是一个超级影集耶。 是啊。 麻烦哦。 科幻迷 拳头都握紧了。 对不起，科幻迷。 好的，两位，我们要请小火车选择，你要马克出题还是玛丽出题？ 马克好了， 玛丽啦。 什么叫做出生之犊不畏虎？ 很棒哦，我是影音题哦，所以要听清楚了哦。 好。 啊，如果是那种系列续集电影，你要讲第几集哦？ 好。 好的，两位 ready 好了吗？ 好。 ready。 来吧。画面就是房子都起火烧起来，然后一群就穿得像日本武士的人在逃啊，在跑啊，被杀啊，被砍啊，哦，你们听应该听得出来。一个穿很少的妹妹， 菜包，菜包， 菜包，你知道？ 塞德克巴莱。 欸，被他一讲，好像蛮有 feel 的。塞德克巴莱 啊，当然是。 答错了， 答错了。 那我们继续喽。 我想打断一下，塞德克巴莱，如果用这种音效，应该会被魏德胜导演会被干到翻吧。换景了， 景去哪？ 景在一个城堡，一个蓝色的城堡，然后那些拿着刀的人都要冲上城堡去。刚刚保护那个女生的被杀了，然后那个穿得很少的女生被打了一巴掌，然后坏人拿着刀要做什么事呢？要做什么事呢？ 哪里的？ 刚那个声音是你笑的吗？ 不是啊。 菜包，菜包， 菜包来了，第二次来了。 哥吉拉战略施工。 哥吉拉， 你是看 app， 你是看 app， 战略施工。 我发我的想。 菜包，你因为哥吉拉战略时空，你失去了选手权。 他写超简单，哥吉拉战略时空。 他是说这个答案要拐人上钩，超简单。 两人各一次，还各还有一次啊。 菜包不讲两个了吗？塞德克巴莱啊。 对对对啊，塞德克巴莱也是菜包你讲的哦。 好像不是哦。 不是吧？ 不是吗？ 是小火车讲塞德克巴莱吧？ 说是哦。 他讲的啊。 是菜包讲的啦。 哦，菜包你这个又不诚实。你失格，你是个菜包跟你说再见。所以 菜包拜拜。 小火车你还剩两次答题机会好吗？ 好。 但你猜得出来吗？ 没感觉。 打雷了，坏人突然觉得很害怕。啊，有人要来救我了。刚那个剑士突然要站起来了，把坏人都杀掉了， 真烦。 这个要猜出来真的太难，难如登天，比难如蜀道难。那根剑在发光，那根剑发出了绿色的光，然后那个剑客变得很奇怪。他好像中邪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那我随便猜一个。 请猜。 天与地。 天与地。 天与地是什么啊？是一部电影的名称吗？不是。 还是你刚刚创造出来的一部电影？ 因为我不知道，就随便猜一个。 欸，随便猜你可以猜出个片名，就是你自己觉得有一部片叫天与地哦。 好像有在电视上瞄过， 怎么那么酷啊？ 也是日本人在， 不是不是。 好， 你还有第二部片名吗？ 没有。 小火车， 感谢你的参加。 晚安，晚安。0223639955 0223639955，有人猜得出来刚刚这一部电影，而且如果是续集电影，你必须要讲出它的续集 title 哦。 抢答时间，抢答时间。 如果你下个礼拜二的晚上9点想要去微风国宾看自杀突击队的话，现在是你的机会，打电话进来，你就可以得到2张电影票。 宝の地図も確かめたのなら伝説じゃない個人的な嵐は誰かのファイボリブルの勝手踊り過ごせばいいありつけの夢をかき集め信じちゃっても肩を押されて一歩リードさ今度会えたなら話すつもりさそれからのこととこれからのことつまりいつもピンチは誰かにアピールチャンス 竟然有人答对了，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满深不可测神秘神秘的高手。嗨你好。 喂， 请问怎么称呼你？ 我姓高，叫我小高。 小高同学，小高先生，请问刚刚出的这一部题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呢？ 海贼王被诅咒的圣剑。 你怎么会知道？你有看过吗？ 没有，刚刚听听听，然后什么绿绿的剑就知道啦。 绿绿的剑没有没有，只有一把吗？ 没有，因为就是那个，因为他那一部电影开头就是 主题， 对，那被诅咒圣剑就是那一把剑 啊，绿绿的剑。 好，你太棒了，小高。希望下礼拜二你看得开心。 OK， 晚安，拜拜。 好，谢谢，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吼，电脑又跑不动了啦！ 来来来，拿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金，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机种就送你最高3000元百货公司礼券。 详情参考 Intel 台湾脸书粉丝团哦。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的音乐，就是要会动动脑做实验，就是要会玩游戏不会。 7月31，高雄梦时代。 八月七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八月十四，桃园大江购物中心；八月二十一，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风华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相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越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青春年年，我们要迎来第三组特别来宾了，时间已经到了一点半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三哦。 嗯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久等了。你是？ 我是 Kobe。 Hi Kobe， Kobe 今年几岁呢？ 33岁。 今年夏天有去看什么电影吗？ 嗯，《海底总动员》第二集。 哦，好新啊！多利在哪里？ 哎、嗯欸，对啊。 好，你稍等哦。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妮妮。 妮妮，妮妮几岁？ 24岁。 妮妮，最近有看电影吗？ 啊、有。 看了什么呢？ 看鬼关灯。 鬼关灯。 鬼关灯是我们送你去看的吗？ 哦，不是哦， 是自己去看的。好， 对。 那妮妮可以选择你要玛丽的题目还是马克的题目？ 马克，你今天说你一题是难的，一题是简单的。 你想要挑秒杀题啊？ 啊？ 你是想要挑秒杀题的意思吗？ 那另外题是很简单。 那题是秒杀题，秒杀题就是反应要非常非常快。 哦，速度很慢。 你想哎、欸， 心理战是不是？ 对对啊，33岁，你说叫什么名字 ？Kobe，Kobe，Kobe， 你现在是要诱骗24岁的妹子，然后就是选那一题，然后其实你很快就要答出来吗？ 我怕他选那一题，我反应很慢。 真的吗？哦，叠对叠呢。 可是如果是秒杀题又答错的话，会很丢脸呢。 嗯，又没有人认识你是谁， 心里会跺脚。 哦，没有人认识你是谁啊？是。 好，那给他选好了，我无法做决定。 Cool，Kobe 做决定。 那马克的秒杀题好 了，就是两个都决定要秒杀题就对了。所以 我觉得科比真是很坏的一个。 那秒杀题我们先测试一下，当你们听到我数一二三，说到三的时候，你们就要喊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好， 一二三， 妮妮。 哎，两个真的够慢哎、欸，两个真的够慢，你们真的很厉害。 一二三， 妮妮。 好，这一次是妮妮。 啊哈， 好，准备哦。 两位准备好了吗？ 这部电影有续集电影，然后又有重拍电影，但是 anyway， 你只需要告诉我片 名 就好了，我不需要知道它那什么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预备开始 ，Ghostbuster。 什么 ？What？ 啊啊！两位。 两位在跟我开玩笑吗 ？Are you serious？ 我听不到。 Kobe， 请说。 杰森·鲍恩。 杰森·鲍恩。 啊，不，我讲错了，是魔鬼克星。我讲错魔鬼克星。Yes。 好的，妮妮跟你说声晚安。杰森·鲍恩电话不要挂断哦。杰森·鲍恩，这是秒杀题以来游戏以来最钝的一次吗？ 我觉得之前好像有类似这样的，就是大家会傻成一片。 飞机上有蛇啊。这首歌曲呢是 Fall Out Boy 为今年2016年的 Ghostbuster 所重新做的这一首歌曲 I'm Not Afraid Ghostbuster 0223639955。今晚的青春影城二跟四吗？ 嗯。 嗨，你好。 哎，你好。 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枕头。 枕头几岁呢？ 28。 28岁的枕头，你最近暑假看了什么电影？ 鬼关灯。 也是鬼关灯， 你们送我们去 哦，我们哦，你跟谁去？ 对，我跟我老婆。 哦，好哦，那老婆现在也在旁边吗？ 她说要陪我玩，但是她睡着了， 等太久了。 好，枕头，你稍等哦。Hello， 你好。 嗨， 你是？ 我是斯乐冰。 嗨，斯乐冰。 嗨， 斯乐冰，你是不是17岁啊？还是18岁？ 18岁。 18岁的斯乐冰，暑假看了什么电影？ 那个什么情报员哦， 中央情报员。 哎，对。 什么？我刚以为你瞎讲哎。 真的啊？ 中央情报员 你喜欢那个演啊？ 我喜欢谁？ 巨石强森。 What？ 我才没有喜欢巨石，你不要随便乱讲。 是巨石强森，我没有记错吧？ 对啊。 就他找他以前的同学， 哦、跟 然后一起。 Kevin Hart。 嗯。 哦、OK。那部好看吗？ 那很好笑，很好笑。 OK， 好，那我们请那个斯乐冰，你要选马克的题目，还是你要选玛丽的题目？ 我要选马克。 酷哦！ 那你要提醒我，下一次我有一题是还没有出的。 好， 两位，那都有答错一次的机会，记得喊自己的名字。系列电影要讲第几集？ 系列电影要讲出它完整的 title 哦，哈。 OK。 两位 ，Are you ready？ Ready, OK， 开始了。一只小皮卡跟一只皮卡丘旁边有一只长得很像企鹅的鸟。 需要讲解吗？ 快点。 就他们在很开心的玩那个屁股屁股垫垫垫的时候，那只鸟也要跟他垫垫垫，然后被垫到了。哦不，小智被关进监牢了。 喂， 喂，这是哪里呀、啊？看守的老先生说：“这里是地牢。”你们被机心大人的魔兽施了催眠术。 斯乐兵， 斯乐兵，请答题。 神奇宝贝， 嘿， 解禁，那个叫什么？有结冰嘛？那个叫什么？ 五、四、三、二、一， 那个，结晶塔的帝王， 神奇宝贝，结晶塔的帝王。 答错了， 继 续啦。 OK。皮卡又去哪了？元气儿呢？ 他们没事哦。他们跟机心大人在一起。 斯乐兵， 请回答。 我可以再打吗？ 可以啊，最后一次机会。 决战催眠塔。 神奇宝贝，决战催眠塔。 答错了。 还有哎、欸。 哎呦喂， 斯乐兵拜拜。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剩下 枕头， 你有两次的机会。神奇宝贝剧场版很多哎、欸。 所以就是随便猜咯。 其实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赌个运气。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机心大人啊，你可以去猜。 机心は私の部下だった。 机心曾经是我的部下。但他欺骗了我，把我投进了牢房。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你是达莫斯？你认识我吗？ 枕头要猜了吗？ 可是我觉得你 讲话在顶下。 为什么不把生命宝玉还给创世神呢？有够中 二！ 我不可能做这种事。 嘘的！ 現にこうして牢に入れられているのも、義心が私を邪魔するためにしたこと。 我被关起来就是因为義心不让我把宝玉还给创世神。他没有说谎啊，他真的是想要把生命的宝玉还给创世神的啊。 等头， 请答。 我猜超梦的逆袭。 神奇宝贝。 超梦的逆袭， 超梦的逆袭哦， 超梦， 超梦的 逆袭， 逆袭， 答错了， 超梦的逆袭哦， 对， 你还有一次的机会， 那我的， 你马上就有第二顺位了吗？ 確かにこの人、催眠術かも。 さっきのどうたくん。 きっと義心がこの人に催眠術をかけて操っていたんだ。 そうか。 只有来这音效用几次。 一体何の話をしている。 俺たちは未来から来たんです。 未来。 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 看看这个。 これ見てください。哎呀，出现一只小猴子啦！蹦蹦跳，蹦蹦跳。 モンスターボールって言うんです。 モンスターボール。 奥斯米克是要听到两点是不是？整部片都听完了。 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吧？魔兽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 Pokémon 神奇宝贝。 Pokémon， なるほど。 君たちが未来から来たという。 我知道你们来自于未来了。 ダモスが命の宝玉をアルセウスに。 哎，最后一次，赶快用掉吧，不然我们要把整部片看完了。 好，我再查一个《幻影的霸者》。 神奇宝贝，《幻影的霸者》。 答错了。 再见，枕头。 抢答时间02-23639955 23639955。我只能说，你打开 app 有超多答案可以让你念， 但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进歌进去。 不善言辞的男生表达爱情的方式最真，陈大天唱出对爱情现象的观察与体会，一句话惹毛女朋友。 非得压迫我冷水吗？我们在一起不是吗？用一句话惹毛女朋友，我的 句话惹毛女朋友，由金曲制作人阿迪亚填词谱曲，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好好收藏我们的倒数第二张五月天 CD。 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 2016作品九号五月天自传，全亚洲自转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Pokemon 1:46，有这么多的宝可梦剧场版，究竟是哪一部呢？就一开始听到了皮卡皮卡，好、哦，这题超简单，我知道神奇宝贝，它、啊、是哪一部啊？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线上都是要抢答的吗？ 应该吧，就算是 delay， 不是也差不多听到了吗？ 嗨，你好， 嗨， 你是？ 我是海蒂， 海。海蒂吗？ 嗯，是 海蒂。你是要求 回答？ 对，你是要回答哈。然后你要求取下个礼拜你要去看《自杀突击队》，对不对？ 对对对。 好，请告诉我们答案。 神奇宝贝剧场版《阿尔宙斯超克的时空》， 你正中二。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去搜寻关键字。 你的关键字打什么？ 神奇宝贝剧场版创世神，然后一个一个去搜寻。 你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在短时间内这么积极的找一个东西过了？ 对啊，好紧张哦。而且刚刚讲那个齐心大人，然后我还想说字到底是哪两个字啊，还在那边按很多，在那边不断的搜寻。 海蒂电话请不要挂断哦。 好， 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妈妈，暑假带宝贝去知本老爷感动下样乐园，七月底前预订，买两碗送一碗，限量抢购中。畅游六大主题区，挑战杯原子人气王，抽免费住宿券， 省下荷包还能参加热气球嘉年华耶！暑假最优惠，买二送一，快拨知本老爷0895106666。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个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 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54的青春点点点，又到了最后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你送上这一首经典歌曲，来自于 TLC 的 Waterfall。祝你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She just can't touch. If bad in it, time is in the I've come and gone, even a drink, so I'm not one guy to give a praise it, because my life is in shades of gray. I pray all sin fade away, sell the praise and for the sentence. And like his promise is true, won't leave my faith can undo the many chances I've lived through to bring my life to an end. Clear blue and unconditional skies have dried the tears from my eyes, no one lonely cries. My only leading hope is for the folk who can't cope with such an enduring pain that it keeps them in the pouring rain. Who's to blame for tooting gain into your own vein? What a shame you're shooting aim for someone else's brain. You claim the insane and aim to stay in time for falling prey to crime. I say the system got you victim to your own mind. Dreams are hopeless aspirations and hopes are coming true. Believe in yourself, the rest is up to me. Don't go chasing waterfalls.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 学会放手才是真正的自由。音乐顽童赵雨欣抒情强大，说过的不算，海蝶音乐发行。 You will shine star, shine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Angela 张韶涵，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哎，你这么急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台湾银行办一张黄金信用卡。 已经有那么多信用卡了，为什么还要办一张？ 哎，这张不一样啊，因为黄金信用卡除了可以累积黄金，还可以做投资理财哦。你刷卡达基本门槛，就可以按回馈比率累积黄金点数。 那